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仁安医院；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仲有货柜码头南路通往昂船洲大桥机场方向支路嘅坏车仍然未离场，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啦有强风措施，主桥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大致畅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都仲有啲车龙，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晚间工程方面，观塘鲤鱼门道是有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30至到清晨的5:30，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慢线封闭。而在观塘的红桃道和骏业街是有道路工程，由嚟紧晚上10:00至到听朝的清晨6:00，红桃道近住骏业街的慢线和快线分段封闭。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 土耳其通过围捕流浪狗法案，在当地和欧洲引发多场的抗议活动，甚至出现抵制他们旅游业的声音。土耳其政府说流浪狗数量过多，令到狂犬病变得高危，但是很多人都质疑资金短缺的市政当局最终只会屠杀流浪狗，而不会好好地安置他们。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揿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2024巴黎殘奧， 港台沒有不可能，巴黎殘奧。 我是輪椅劍擊的湯雅婷， 我是游水運動員吳卓欣， 我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陳浩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硬地滾球運動員何婉琪， 希望大家為香港殘疾運動員打氣， 支持香港殘疾運動員。 港台沒有不可能，巴黎殘奧。 R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何生，

外国嘅华人世界咧，就反而仲多一啲，譬如即系俾人 endorse 咗啊，吓啊呢个就系、是、三藩市郭富城，嗰、那个就系、是。屋伦嘅张学友，有好多呢啲人咧，其实咧，因为每一年咧都有一啲咩啊咩华埠歌唱比赛啊，咩北美区新秀选拔大赛啊咁样啦、啊。咁其实咧，自自然然咧，嗱好得意嘅，嗰阵时又唔系真系啲网络好发达啊，或者有好多嗰啲咩面书啊诸如此类啦、啊嗯。但系咧，我哋咧已经大家会口耳相传，喂，听讲话咧。三藩市張學友會參加，跟住嗰邊又話：喂，係啊，屋倫個劉德華都過嚟參加嘅， 即係唔妥嘅喎。今次就係一定係一番龍舟 虎鬥，係啊，灣區是賴天王咁樣齊曬 出曬嚟啊！ 呢個體驗未講住啊，反而咧，即係因為小弟就即係喺有一段時間啦，即係十零年前啦，就即係錦繡河山啊、大江南北嗰啲去齊嘅啦嘛， 東莞啊嘛， 插咗講呢一個啦。 係啊係啊，頭先我一打電話俾阿河山嗰陣咧，我一禮就話錦繡河山啊，去應啊。 即係點啊？ 未過到嚟三萬四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感受到嗰種。個樣壯樣嗰個情況，嗰、那個文化之勁係啲咩咧？係 點樣咧？ 就係嗰陣時，譬如喺東莞啊、廣省一帶咧，嗱，我遇見過幾位即係都好出名嘅名人嘅，嗱，分別有陳慧琳啦、 哦、 容祖兒啦，同埋。莫可欣嘅， 点解全部都系女人嚟嘅？ 双系唔知点解啊？ 究竟个裸喺边度见到咧？ 我唔方便讲啊，好难反应啊， 好奇怪、啊。 唔系工作上嘅场合遇到嘅咁样， 系咩？你边度做嘢？ 上到写字楼啊，或者去厂巡厂嘅时候，咦，见到哇，好城市喎。 老开小心啲讲嘢喎，今晚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咧有个共 星星、月亮、太阳啊， 系 吓咁，即系譬如我啲朋友系佢系做。厂长或者老板咁，你见开就冇乜嘢啦。咁但系咧，我每次遇到呢啲咁神似嘅一啲歌手朋友或者名人咧，我都会走埋去问佢有冇人话你似噶咁样。 系， 跟住佢一开声咧就破坏咗成件事。 男人声嚟嘅， 雨花雨花点啊？ 系点啊？系你问我啊？即系真系唔可以开声。 系， 因为咧。嗰種九成似係啲咩呢？就唔係嗱，即係好多時，譬如啊，好似喎，可能係某個角度嘅，即係譬如可能七三面啊，或者係半邊面啊咁樣噶嘛。但我喺呢一個錦繡河山大江南北遇到嗰啲咧，九成似咧係成個樣都似嘅， 正面望埋佢都係 正面望埋， 唯獨是把聲出事 一樣。 係啦，所以咧後期我遇到呢啲咁神似嘅一啲即係身邊嘅朋友或者嗰啲同事咧， 揞住把口。 系，冇讲，冇讲，因为一开声就破坏咗成个气氛噶啦嘛。 哦， 咁呢个就系嗰阵时喺呢个 锦绣河山 嗰度遇到啦，咁样。咁至于三藩市咧，我都系即系阿队长头先讲嗰个环境咧，同而家系冇变到 的。哦，系咪啊？即系仍然有湾区四大天王。 有湾区四大天王嘅，嗱即系分别咧就有湾区嘅张国荣啦， 系。 系啦，张国荣啦， 系咪仲系唱紧 Monica 咁样？ 风继续吹，风继续吹，系有湾区嘅张国荣啦，仲要系大家共同朋友都好熟嘅添，咁样。 哦，系。 系啊，仲要系我同你队长有一个共同朋友嘅中学同学嚟嘅，原来。 哎呀，即系你咁你即系你会过呢个叫做湾区张国荣嘅？ 哦，遇过好多次， 即系识咗噶啦， 识解识咗啦。 喂，咁你净要叫佢上四一五热线嗰度？嗰度 識咗， 做過訪問啦， 都係對象，呢個對象之一嚟嘅。但係咧，喺早兩個月前咧，就唔係灣區啊，我唔記得咗係佛山定係咩 嚇 好似係唔知邊一個省嘅， 係 嘅張學友嚟咗， 咁似唔似咧？似唔似咧？ 咁啊，佢匯埋呢邊灣 佛山張學友去咗三藩市登台啊！ 係啊，佛山我唔記得咗係佛山定係江門嗰附近嗰啲，總之係張學友。 係 咁跟住咧，佢仲係火拍啊！ 係。 呢一邊啊，沙加面道即係我哋嘅怡浮啊，嘅郭富城， 哇，勁喎、啊！ 兩個天王擺埋一齊，就開咗演唱會咁樣， 真係開演唱會啊！ 開演唱會， 哇， 唔係講笑，啲飛仲要係收得下㗎， 哦， 即係真係收到錢㗎，即係啲飛咧嗰個價格咧係去到。嚟紧我哋呢边有杜德伟火拍苏永康嘅价钱系一样嘅， 哇！

吓、啊，哦系啊，即系阿 江门张学友， 郭富 城沙家面道郭富城嘅师傅， 即系佢教啊郭富城点样扮郭富城。 唔系，其实因为其实佢哋都即系大家互相欣赏啦咁样。咁啊，张学友咧觉得郭富城又真系几得，咁咪就 gather 咗，即系佢哋净组咗个 group 啊。 系。 流星花园啊， 咁样系啦，咁就系张学友同郭富城咯，有睇头多嘛，系咪先？ 咁所以就一齐登台啦。 哇，好爆呢条桥， 系啦， 哇，即系你唔讲，我完全唔知有呢件事。即系多谢何生，即系点解星期三唔可以冇咗你？你我呢、這个真系大开眼界，同埋大即系叫做，哎，唔识讲啊，真系闻所未闻。 大饱耳福啊！ 闻所未闻啊， 系，唔系同埋郭富城。都嗌阿學友做師傅噶， 系 哦，咁佢哋唔係佢哋嘅稱呼係點樣咧？阿學友哥同埋成成咁樣啊？ 嗌師傅咯，嗌師傅， 師傅啫，師傅 啊，唔係嗌翻佢哋嘅真名，即係自佢哋自己個自己個名嘅咁樣。 喂，咁佢講嘢係咪都係成成咁噶？ 啊又唔壓壓咗聲， 哦， 即係沉嗰啲，係係二十六嘢。二零四四咁樣，佢壓咗噶，佢可以唔使咁沉嘅，其實，但係二十六嘢係。 其實咧，有時我覺得咧，佢哋可能已經有一個慣性咧，平時可能就正正常常嘅，但係當佢一見公眾嘅時候咧，佢哋會自動波地咧就 變翻過通， 係啊，會變咗你自己唔覺，佢唔覺得自己扮緊， 係啊， 但 係 就因為面對公眾嘅時候咧，嗰一個面向就出咗嚟，就變成咗更加似咯。 喂，何生， 係啊，係啊，係啊， 你真係令我突然得，我覺得今晚我要即刻约苏永康出嚟饮杯嘢，我过嚟捞一捞先。 系冇错， 同埋你介绍江门张学友，问下佢我点样继续扮香港苏永康。 系同埋沙家面道郭富城一翻一餐。 哇！呢单嘢不得了啊，真系。 仲要啱啱去咗嗰边冇几耐。 你有冇睇过佢哋嗰？有冇睇过个 show 噶？ 我冇时间，因为都完啦，都完啱啱完唔到，我都想下次佢哋嗰阵时候可以欣赏下佢哋演唱会。咁但系有啲片段系 send 翻俾我嘅。 系 咪即系演唱会嘅片段啊，佢又 send 翻俾我咁样，咁佢就即系提出咗几样嘢咧个访问嗰度。第一咧就系咧，佢点样模仿郭富城咧？佢系真系将郭富城啲 MV 去逐格停 哦， 嚟去睇翻佢哋嗰啲跳舞，即系郭富城啲跳舞劲噶嘛，去睇翻郭富城每一个好细节嘅动作， 系 嚟学翻佢。呢个第一，第二咧，佢真系煲好多郭富城讲嘢啊。唱歌嘅時候，究竟佢用啲咩方法啊？咁樣，咁佢用喺模仿嗰度咧，係嘥咗好多功夫 嘅。咁真係辛苦錢嚟嘅，真係你估真係咁話似啊似咁啊，都要做功課噶嘛嚇。 係啊，冇錯。而最主要呢一個沙家面道郭富城咧，一定要戴住太陽眼鏡。 哦，咁會更加似啦。 係啦，冇錯，戴住副太陽眼鏡，鼻打後打下嗰啲位咧，好似。除咗副眼鏡， 我真係好想見下真人。 正如喺呢一個嘅大江南北遇到一樣啦，佢哋就唔好講嘢啦。而沙家面道郭富城，我話叫佢唔好除眼鏡， 係、 一路要戴住，我夜晚都要戴住， 瞓覺都戴住， 係因為除咗差少少， 係 哇，係 勁啊！老何真係勁呢個，喂，你真係 send 個訪問嚟聽下， 係好啊！ 我估唔到老何係比我哋更優先訪問到學友同埋郭富城， 係啊係啊，兩個都冇上過嚟手下留情， 係啊，喂，你成就解鎖啊！呢單嘢。 多谢晒，多谢晒，系啊！ 喂，你咪就系掉条拎上嚟嘅间？ 我睇下搵唔搵到，我睇下搵唔搵到。 系啊，好想听，记得啊 ，OK。 个 file name 就系都系郭富城同埋张学友。 艳丽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波心暂借，虽喜欢浅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 喂，呢首歌系边个唱噶，老何？

另外就話，哇，我哋咧就嗱，俾你唱呢日唱一首歌比賽嗰時用嘅，但係咧你要你自己去搞掂嗰只歌，去組個隊 band， 嗯， 去練，我你掂唔掂啊？哎，你交俾我啦，我一定搞掂佢。佢真係自己去。去 练歌啊， 整只歌出嚟啊，揾队 band 啊，我话你要俾我听下噶，你唔俾我听下，我即系拍得唔好噶，即系你练 band 嗰阵时候，我就去佢 band 房听嘅， 系、 嗯、佢真系喺度练啊，喺度唱啊咁样嘅，全部嗰只歌系佢自己搞掂， 嗯， 连跳舞佢都自己跳埋噶。真系好有天才， 咁佢同阿 Danny 就好唔同啦，处事方法 系啊系啊系， 佢哋两个嘅出身都系唔差噶嘛， 唔差唔差， 但系大家嘅处事方法就好唔同。 Leslie 就好入世咯，你会 入世啊？ 系啊，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即系知道个世界系点 run 嘅。 系啊， 咁演咧，演方面咧，佢嘅 talent 咧， 两个都好好嘅，两个都好好嘅，捉住个阿 Leslie 一样嘢， 嗯， 佢咧就对人咧就好 cool 嘅，即系唔会揽头揽颈啊，有咩就大家讲。但系佢个心里面咧好热情啊，我觉得佢， 嗯， 好炽热嘅。 系， 但系你见唔到，你平时咧，你觉得佢好似有少少拒人千里，或者即系埋唔到身嗰种嘅。我就中意佢咗呢样嘢，睇、哦、到佢呢样嘢，所以咧我特登柠檬可乐咧，我就揾翻佢再做主角。哦、有个主角就系咁样嘅一个嗰、那个青年嚟嘅。 但实际上其实佢入边就好即系热情洋溢嘅。 系、哦、啊， 诶、咁柠檬可乐里面揾周秀兰做女主角，系咪因为之前 第一次合 作就系啦， 冇用到佢，今次就做翻佢。 咁你会唔会觉得柠檬可乐系比较抵啲咧？即系相对于学才，你话即系学才可能西化少少嘅。咁就揀一位貼近啲嘅女主角嘛，咁可能檸檬可樂你又覺得呢套， 因為我覺得周秀蘭比較傳統化啲、啊，即係傳我哋傳統嘅女仔小家碧玉咁嘅感覺。咁、我女主角就係想揾呢個咁， 就小家碧玉就啱曬佢啦。 啱 曬， 嗯， 因為我就想講咧，就係 Leslie 咧就係一個比較西化嘅青年，要去外國留學嘅，咁咧就周秀蘭係一個小家碧玉。咁佢哋有恋爱，咁但係呢就 Leslie 就要离开香港去外国读书。 嗯、 但係呢就即係话唔想害咗啊周秀兰。 嗯。 所以呢佢就特登好似好 cool 咁样对佢咁样。 是是嗯。咁、周秀兰姐姐又系点样嘅呢，你嘅合作，你对于呢个女仔。 佢喺电视台都做得好好㗎喇。 係呀係呀。其实佢有好多 fans 㗎。 係呀。 我觉得佢好靚㗎。 佢好识做戏㗎。唔使我点教㗎。佢真係好掂㗎。 咁但係后来佢就好快就叫做退隐咗啦，即係。 即係冇乜点样电影方面唔系太多作品咁样。 我唔知点解呢，我都唔知点解。就係嗰出戏出咗之后佢应该都几红。 有啲提名啦。 系啊， 咁啊，亦都即系喺国际嘅舞台上面，呢套电影都系有好多 noise 啦，咁亦都好多掌声啦。 咁但系当初点解个电影名叫柠檬可乐咧？因为特别原因咧， 有冇同 柠檬啊咁啊 杯嘅柠檬有冇关系嘅咧？ 帮佢宣传啦，帮我。冇，我觉得即系少年情啊嘛，甜甜酸酸咁样咯。 哦系咁样， 系啦 ，Poppy Love 啊嘛， 哦 ，Poppy Love。 其实嗰阵时先够胆用呢啲名，即系而家唔敢度呢啲名噶嘛。 我唔知啦， 而家我点敢？ 而家都好多四字名噶， 但我唔敢用柠檬可乐。 咩白日青春啊，咩白日之下， 都系啊，都系，但柠檬可乐系一杯嘢嚟噶嘛。 咁佢又唔会用茶酒小甜咁样嗰啲咧，佢又唔会咁样。 系咯， 成一套戏系咁噶嘛。 系 啊，柠檬，我觉得当年我记得嗰阵时系比较细个啦，即系冇乜机会入。长睇但系觉得啊呢、這个名劲，柠檬可乐 其实系谂唔到系讲啲咩嘅，即系真系以为系啊柠檬可乐系啲咩咧？你 系咪讲嗰杯饮品咧？ 系啦， 酸酸甜，系因为酸酸甜甜， 酸酸甜咁嘅感觉咯。 像鲜花开放幽谷中，花气袭我心上，尘俗之花。没这般高雅，没有花是这香，像朝露闪烁了风中，它照在我心上，明亮清新。 被他吸引，令我痴痴地凝望。我的心急速的跳，似心仿佛飘到天上。星光之上，明月亦为我亮，奇妙幻象满天，仙乐炸响。明月亦为我亮，奇妙幻象满天，仙乐炸响。 咁我哋问多个啦，亦都系我哋从来冇见过，净系喺电视机或者电影嗰度见到嘅天王巨星就系钟楚红姐姐啦。 系。 咁你同佢合作又点样样咧？ 男与女。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可能叫红姑啦吓，我哋咁叫啦吓、啊。你哋同佢合作又点样样？点样揾到佢拍先？第一吓。 话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佢系第二选择嚟嘅。 哦。第一个叫你咪后话俾我知系边个？ 唔讲得噶系嘛？ 唔系几好啊。 咪后咪后咪后。 咪后咪后讲。咁啊。点解会揾佢咧？后屘第二都吓， 第一个选择即系turn down我，就系因为咧，佢话吓，要裸露噶， 哦系，因为有裸露镜头嘅系， 我梗系衰佢咯，喂，唔系咧，我哋嘅唔系为裸露而裸露嘅，有剧情嘅需要噶，你咧就做咗我呢出戏咧就会好红噶啦，而且会提名好多奖噶，咁啊，佢话，就算你摆个奖喺我前面啦，我都唔做噶啦，咁啊， 哦， 咁样咯，咪冇咯，走去揾阿钟楚红咯，佢梗系好啦，但系我就觉得。哇！喺钟楚红咁靓，会唔会抢咗我部戏？ 哦， 即系个角色 系 个角色系走， 非常警姐嚟嘅吓。 佢系你知你香港小姐出身噶嘛？咁靓，哇！喺会唔会抢咗我的角色噶？ 即系净系挂住睇佢个样，系啦， 系啦， 系咁结果有冇啊？ 梗系有啦 但其实呢我觉得男与女好好睇都系一套我会 repeat 同埋都系一套当年好大 noise 啦好多提名嘅戏啦。 因为我都觉得好谷气嘅即系哇我摆咗好多即系料落去嗰部戏㗎啦系咪个英文名叫做 Hong Kong Hong Kong 嘛咁唉点希望啲观众睇完之后有啲启发啦有啲想知道我讲乜啦但每次好彩你哋两个冇提，每次人哋一提起，哇，钟楚红翻海山喎、 啊，哦，系系啊，哇，同阿哈叔啊，系啊系啊， 本来我想问嘅， 系啊系啊， 都唔讲， 好在忍住未问啫，因为导演就 系唔讲啦， 系啊，我话哎，有此你只人嚟睇完嗰出戏，只记得嗰场嘅啫咩？ 其实咧个古仔本身系好写实嘅，呢、這个我会 repeat 睇，唔系为咗阿哈叔同埋阿钟楚红姐姐，真系觉得个。故仔本身好寫實，其實佢好多好有層次嘅一個故事嘅人物故事。 其實你最想表達啲乜嘢咧？喺男與女。 我其實有啲我啲電影有兩個主題嘅、一個咧就好似你提過嘅喝彩啊、檸檬可樂。後屘我都拍咗一部叫《青春路潮》，青春片一個系列。咁咧，另外咧，我就再拍一個咧，就係、是所謂逃離嘅主題，譬如話由大陸走嚟香港。咁一个主题呢就係譬如男与女啊身边有个魔鬼天使励志同叶童。就是、又係逃离啦又大陆逃离。我想讲即係嗰个情况就係一个人一定要逃离佢自己本身出身嘅环境。然后去到另一个地方点样适应点样去挣扎点样去求存。呢样嘢係我对我嚟讲係好吸引㗎囉。因为我都去过好多地方住过。那个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那个感觉是很强烈很无助啊要去

嚟自 Prudence 刘美君嘅《浮花》。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好中意啊！无论系广东版定系原装嘅日文版吓。转头翻嚟继续有蔡继光导演 求助，但佢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调查。署方话，事主喺渔护署服务超过13年，一直坚守岗位，竭诚服务大众，工作表现优秀，而且深受同事爱戴。黎建明表示，部门会继续同林建伟嘅家人保持紧密联系，并提供一切适切嘅支援同埋协助，帮助佢哋度过艰难嘅时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和沿岸地区。本港方面，黄昏前后骤雨为新界带来大约30毫米雨量。晚上8点，超强台风珊珊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靠近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咁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共19间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喎、 啊！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故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故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r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讲一讲咧，一个字里面有第二个 stress， 通常咧系一啲比较长啲嘅字，四个 syllables 或以上，唔系一定啦。有时咧系会听到一啲有多一个重音嘅。我哋今日咧再俾多一两个例子大家，譬如呢、这个萧叔上次咧同一个学生分享，因为佢喺大学教书嘅，成日咧喺大学教书都用到一个字咧，就系咧跨学科嘅。不是纯粹一个学术的范畴，而是呢几个学术的范畴一起，我们叫做 inter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 如果你查字典，你看到 inter 的 in 前面有一点的下面的 interdisciplinary， dis 也是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字呢是有两个重音的，一个重音是 IN， 一个重音是 DIS， 所以 interdisciplinary。 如果你讲的时候你不将两个字都重呢，听下去呢是会有点难的，因为有很多音节 inter 两个啦， disciplinary 已经有六七个 syllables 呢，你如果不重两个呢是有点难的。听一次 interdisciplinary， 譬如我们说 we're run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r a course 这样。再俾多个例子，一个内分泌科嘅医生，咁我哋叫做 endocrinologist，endocrinologist。查字典见到两个字重音嘅 ，en 系嘅第一个 ，endocrinologist 个 no 亦都系重音 ，endocrinologist endocrine 或者 do 或者 the 都有人懂啦。endocrinologist endocrinologist， 所以查字典系好紧要嘅。今日讲到呢度先，我哋下一集再继续。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再度请嚟。 手下留情嘅听众你好，我系蔡继光导演。 环顾今天，人人换新鲜的外表也慢慢老，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 咁蝦叔咧，蝦叔系点噶？ 蝦叔啊，我嗰时喺喺无线识佢噶啦，同佢合作过。 好中意佢噶，系啊。 佢咧就 好中意饮酒啊，系嘛？ 咁我唔知啊。不过咧就佢最叻嘅地方就系佢唱大戏出身噶嘛，唱粤剧出身嘅。 系、 你唱大戏咧就比较夸张啲嘅，但系佢做咗电视剧之后咧，好识收敛嘅。佢好知道每个媒介嘅尺度喺边度，咁做电影又更加收敛，所以佢唔会夸张，佢做戏好多好细节嘅地方做到出嚟。 系 阿黑叔咧，佢可能攞住支烟，净系坐喺度望住阿红姑，哇，嗰、那个表情你就已经觉得入晒，即系好入型入格，好好睇嘅呢啲，我好中意观察呢啲位，好劲。佢系一坐低，佢就已经上咗身，个角色上咗身。 使唔使讨论嘅喺现场？即系同阿哈叔呢啲咁高段数嘅演员， 唔使噶， 一埋位就你噶啦。 佢就已经做到你想 做到 要嘅嘢， 做到。 咁你要求又系点样嘅咧？嗱，即系好多款唔同导演啦。嗱，有啲 系即系阿哈叔嗰只手点样摸你，要唔要教佢啊？ 又或者系有啲导演咧，就个玩法唔同嘅，有啲就系我剔到有感觉为止。 啲咩意思啊？ 即系一路系咁剔，即系 得。 有啲咧就系、是、我心入边已经有一个盘算或者尺度，一把尺去到咁我已经收货。咁有啲就系成日话，呢个 OK 收货，不过你就识睇下可唔可以好啲啊？阿导演你系边一款嘅咧？ 我会系我笑自己，我亦都同演员讲噶，我系一剔主义吓，一剔即系通常唔系一净系一个剔，当然有两个剔，另外一个剔系保险嘅。 嗯， 即系话咧，我会试会排，就未拍住嘅，但我拍嗰阵时咧就话嗱。呢、这个系最好噶啦，我希望唔可以唔会再拍多几个 take。好多尤其是而家咧，冇飞谂啊，唔使钱，拍完又拍，拍完又拍，拍到个人都背晒、滑晒。 嗯， 我唔中意咁样噶。 嗯， 我中意就系排多啲，然后拍一次或者最多两次，就 OK 噶啦。就算啲演员话。啊，导演，我觉得呢个我做得唔系咁好啊， 系 拍多个 take 啦，唔使啦。 哎呀，所以啲演员就要好小心，就我一嘢我就冲去，又要咁样啦。 事情系知嘅， 知 I want you, I want the best from you。 系 哦， 所以佢哋冇得上诉啊！喂，呢个几好 啊！呢招好啊， 系啊，呢个好啊， 唔系即系事先张扬。 系啊，人哋好多， 等你最好嘅嗰嘢。 好似你头先讲话，你头先讲话咩？刚讲个名词系咩话？即系试好多次嗰、那个， 呢个几好，我哋试过再好啲嘅咁样嗰、那个。 我唔中意嘅，我因为咧，我中意自然啲嘅、因为通常咧，就算好资深嘅演员都好咧，第一二个 take 系最好，最自然嘅，我中意自然嘅。新演员尤其是添啦， 哦系， 你越 take 得多，佢越冇信心， 嗯， 通常我都系一两个 take， 有阵时特登噶，即系我啲唔紧要嗰啲咧， 系。 我见到个演员喺度玩玩下咁样， 我嚟 啦，拍啦，拍完，好 cut， 搞掂， 我搞掂啦，啊，佢哋话得噶啦，系啊，得噶啦， 咁佢可能会心虚嘅， 心虚啊， 系啦，边个 玩紧， 系啊，边个你喺现场玩， 你将个写低先，喂，下次试下用先， 喂，但系咧讲男女女，仲有一个人要讲嘅，争个阿万梓哥未讲， 阿万梓良， 系啊系啊，万梓哥咧，万梓哥，你又觉得即系你自己同佢认识系 合作啊，点样样啊？ 佢我哋而家见亲面咧，佢都有一句说话咧笑我嘅。 火人收工 唔系，佢话导演，我记得啦，85镜头啊嘛， 点解系呢一句咧？ 即系点啊？ 因为佢系 King Sir 嘅

所以个导演其实你都好， 你系好好识掌握人性啊！我觉得 系，因为演员就最难驾驭嘅。 系嘛？ 因为个个质地都唔同啊嘛。 系啊系啊， 就头先噏咗嗰啲，有啲就可能情绪啲，有啲啊 cool 啲，有啲就可能咧做开舞台剧嘅，有啲就又会要讨论嘅。其实你真系各施各法噶，要 冇办法，人系人有各异啊嘛，梗系个个都唔同嘅。你唔能够即系以一种方法嚟做晒所有嘢，唔得噶。你一定要因人而异噶。我哋做导演嘅或者编剧咧，我就觉得同演员嘅关系咧，就系话我哋嘅责任，亦都系想最做得最好嘅地方咧，就系将演员最好嘅一面，表现到 出嚟， 咁所以咧，而家我其实同我而家啲演员都讲噶，我话咧一定要尽量咧，你讲对白咧就系我无论你排咗 N 次都好咧，你都系第一次，当你系第一次讲，你听人哋。讲嘢，你俾个反应咧，你都系第一次听人哋，咁你先做得好，系咯，我就咁样要求佢哋。 即系呢个你喺用翻喺舞台剧上面都系 噶， 用翻呢一个方式。 当然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其实系噶，因为我今次咧比较挑战性嘅，我哋用四边舞台噶， 即系四边 座位噶， 系啊。 我就要生活化啲噶，因为我系文化中心嗰个剧场嘛，我同我哋开会，我就稍微问一问啦。我话喂，你哋一年做咁多话剧，有几多人系用四面舞台噶？好少好少嘅，原 来系 可能即系一年得个两三次嘅。我一年你做成廿几个show 先算吓。一两三个是用四面舞台的。 为什么你要坚持用四面舞台呢？ 因为我想生活化一点嘛。 哦、 而且呢，我想我的演员呢跟观众打成一片。 哦、 但是对演员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挑战呢？因为如果你那个比例是这么即是四面台的、那个分别是这么大的时候，演员都是主要演的多数都会是。不是四面台的劇目的。 是啊是啊。 那他们会不会都即在掌握件事上面都要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全新的感受和适应呢？ 是啊，有的有的。是啊，我想好玩的，其实是好玩的。那我就提他们咯，我说因为你四面舞台呢，你就要你好像影全家福相那样，你要看到那个 camera， 你才知道你会被人影到。 嗯。 咁你如果四面舞台嘅咧，你要行个位走个位咧，你睇到观众先唔会俾人 block 咗你，嗰个走位系好紧要嘅。 嗯， 咁而呢个系你嘅要求嚟嘅， 系啊系啊。 咁啊，一个即系对演员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啦。 嗯， 你多唔多落去指导佢哋嘅今次？因为舞台剧咧，我哋少少皮毛嘅认知就系咧，通常咧就。演员嗰个发挥会多啲啦，导演就通常一开 show 就唔使理㗎啦嘛。咁你个参与度有几高㗎今次？ 我次次排戏都喺度㗎喎。 哦。 吓、啊、有阵时都要示范下㗎。 哦。 电影就好少示范㗎，但呢啲话剧多嚟。 哦，反而係。 係呀係呀。 所以大家就会睇到即係蔡继光导演，首先就将佢睇返头一两集啦，即係喺帕克莱生活嘅日子嘅一啲点滴就演化成一啲今次嘅舞台剧嘅元素啦，亦都有你好多参与，譬如指导演员啦、你想佢哋点样演嘅元素喺入面啦，咁亦都咧系一个发现翻自己嘅旅程啦。 系啊， 你系好期待喺台下睇到啊？ 系啊系啊，其实咧就电影同舞台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话咧电影咧你就做导演，你可能控制到70-80% 嘅嗰个 product 演出嚟嗰阵时候。但舞台你最多50% 嘅啫，因为你嗰啲演员喺舞台上演紧嗰阵时咧，你导演就系一个观众嚟嘅啫， 你唔可以话讲慢啲，行慢啲。 呢个真系得一 tick 嘅， 系真系得一 tick 啊！ 方便，即系中，就算佢中间有啲中场休息，你都唔会再去提佢噶啦嘛， 一 run 紧噶啦嘛， 系 哇！ 咁我想问导演，你会唔会喺现场睇紧演出嘅同时，留意埋观众反应咧？ 啊，当然会，当然会，系、啊、系，一定会噶。 我觉得嗰种感觉可能同你自己拍咗电影，然之后喺个戏院嗰度上，观众嘅嗰种反应可能好唔一样。我觉得， 我谂系啊， 个感受都好唔同。 系啊， 嗰样就系好即刻，

因为那班演员都是一些我们眼中的天王巨星， 嗯， 即譬如红姑，她有一个大露背，然后还是相当之性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红姑啊，所以将那个 wow 呢就再爆大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咯。 哦，是是是，不是小时候看呢就见阿爸阿妈隻手就会 遮眼， 系啊遮眼啊 ，kiss 都遮眼啦。 佢哋自己睇喎， 系啊系啊，跟住佢哋哇咁咯。 喂，咩事啊咩事啊？唔好睇唔好睇，唉。 唔系，所以我哋经常我哋细个讨论就系，即系或者听到嗰啲咧，即系好多演员啊， 系 肯为艺术牺牲。 系啊系啊，呢几个字系都会俾人哋 经常听到噶嘛。 啊，我又冇用过呢几个字去氹啲演员噶。 唔系，你都可以自己试下牺牲一下， 或者我自己拍啊。系啊，喂，嗱，咁我哋上半场咧就讲咗一啲即系关于模仿啊诸如此类讲完啦。阿老康咪今个星期就有啲题目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样嘅。 系冇错，近日啦，小弟咧就重出江湖啊，可以话系，因为咧啱啱移民过嚟嘅时候，即系嗰啲生活节奏又好唔同啦，咁要顾嘅嘢又好唔同啦，即系我可以重生，即系二次人生咁样啊嘛，过到嚟，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啊、步伐啊、天气啊嗰啲啦，咁啊适应咗一段时间咧，近日咧我自己咧就开始练翻山，亦都定下咗好几个目标咧，下年系会发生嘅，咁即系向一个即系山顶啊、高峰啊嚟出发咁。 咁系边个峰啊？ 加州其实原来有个峰几高下嘅，高过富士山嘅。 哦。 是啊，但我唔上啦今次，系啊，因为系我啲队员上， 系 咁啲队员上咧，咁啊喺啲个零月嘅时候咧，就好喺啲一边唔同，我唔系我哋散步嗰啲山径啊，即系真系要可能一路上千几米，跟住之后又落翻嚟，跟住又再上咁样，即系艰难少少嗰啲山径。 咁咪要几晚咯？ 系咯。 我唔使几晚，都系十零个钟嘅啫。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因为我同阿老可喺以前咧香港行山就行得多啦。咁香港行山咧就出晒名方便嘅，即系举个例，哦，我喺鲗鱼涌后边就有得上柏架山啦，或者我哋呢度广播道行上去狮子山郊野公园就可以擒上去狮子山啦。咁好啦，你喺美国呢啲咁即系地大物博嘅地方，你哋系譬如你哋行山系咪一要揸车去到好远啊？跟住又要即系准备晒啲粮草啊，呢个资源啊，先可以开始起动嘅咧。 嗱，有呢一个啊，队长讲紧嗰啲可能要揸好远嘅地方，即系去到可能好出名嘅地方。咁咧，仲要系你带晒唔同嘅装备，即系譬如话，我喺香港行山咧，阿队长会见到我可能懒有型嗰啲，就孭住一个叫水袋嘅背囊， 系 薄薄地身啊，即系入边可能接 插 两 支水 咁样，系啦，个苹果都摆唔到落去嘅咁样嗰啲，跟住两支水樽啦，咁方便啲，因为喺香港行山或者系咧，即系玩呢一个嘅山径活动咧，系好幸福嘅。我想讲， 系 设施齐啦，安全性够啦，冇一啲外来嘅，譬如由天气啦，到一啲譬如野生嘅一啲动物咧，大家唔使咁担心噶嘛。 啊！ 但系呢边系有齐嘅，即系有即系有部分嘅路段系有齐嘅。 有红嘅。 啊！红呢边我要落再落啲。即係去翻 LA 嗰邊就會都有 天文。咁有咩動物啊？ 其實有啲鹿啊，譬如我啱啱今個禮拜、上個禮拜行完咧，有蛇咯，即係嗰條蛇仲要係扮咗個蛇餅咁樣嗰啲咧。 哎呀， 冇乜攻擊性 嘅。你即刻攞個喇叭出嚟吹啊！ 保持冷靜啊！ 係啊，冇錯。 嗰啲叫 D 打。 sorry。 咁我仲懶叻咁啦，由香港學翻嚟嗰啲嗱，啲條蛇冇毒嘅咁樣。 你真係知 啊？睇佢個頭同埋睇佢條尾啊，即係啲辨別到某啲蛇係哦，譬如。 一咬落嚟噶，哎呀死咗！ 系啊，我又提起你俾封喉 做咩？你唔需要将呢啲嘢拎到佢，美国都知啊。 系啦， 系 跟住咧， 系啊，冇错吓。咁啊，跟住咧，啱啱上个礼拜咧，就如常地练一个长课啦。咁嗰个长课咧就系其实咧喺呢边嘅山径咧。同香港再有啲唔同嘅地方係啲咩呢？其實我覺得 D 邊先應該要做一個叫政府宣傳聲帶，或者政府嘅宣傳片， 係 收到收唔到嗰啲啊？ 收到收唔到， 真 係 啊！ 收唔到，係啊！ 哦，真係收唔到 㗎！因為方方力申代言， 或者係 鄧志峰先 啊， 係啊，係志峰啊，咁啊，跟住咧收到收唔到係好嚴重添㗎！ 哦，原來係㗎！哎呀，真係估唔到喎！ 好密集地收唔到添㗎，仲要係，所以係一定要兩手準備㗎咁樣。

你是叫人事喎，你 唔 事喎， 你 惊？ 你哋有冇走开啊？喂，大家散开啲，一百米范围之内唔好行埋去，惊会爆炸。 唔系，咁打电话嗰个都可以行喺一百米范围之外打嘅。 系啊， 咁结果点啊？ 唔系都行，唔系系我企咗喺电话亭入边，我电话机侧边，其他队员散开咗。即係都係離咗起碼幾十米。 真係啊！ 我真係其實唔係我要接電話嘛，我諗住接電話。係。咁我亦都諗住係唔會響嘅。點知後屘佢一打呢個號碼，即係打翻嗰、那個美嗰、個電話機嘅號碼啦。哇！咦響喎、 啊！我幻想到而家有個畫面咧，就何亨一拎起個電話，跟住個電話真係爆，然之後成個咁飛。 唔係離開咗幾十米嗰啲隊員咧，就打。佢拎住個電話打我咧，就 你真係好無聊啊！ 通喎，喂通喎咁樣，跟住話咦響喎， 接唔接好啊？而家 咁你有冇接啊？ 通同埋響咁樣，跟住我就唔敢接啦。 因為你驚拎起電話嗰個唔係你個 friend 啊？ 唔係啊，點收錢啊？我諗緊。 哦， 我唔知我個隊員突然間可能捉咗佢幾蚊咁樣嘛？ 幾蚊啫嘛？ 應該聽到第二把聲㗎，我估。 因為咧，我覺得好玩嘅地方係，我會幻想到你哋當時講啲乜啦？喂，聽唔聽到啊？聽到啊？ 係啊，真係響啊！ 真係聽到啊！系咯，因为讲咩都系讲呢啲嘅啫嘛。 点啊？你嗰边点啊 ？OK 啊，未爆炸咁 啊？清清啊，清清啊！ 啊，何生，你嗰班 friend 几大啊？咩年纪啊？ 我同我差唔多噶啦。 哦，系啦，啱系玩呢啲噶啦，系玩呢啲噶啦。诶，点解要拣呢首歌啊？开口唱噶。 呢首歌你留意歌词啊？ 哦，系咪啊？哦，好啊，我听完首歌开口唱啊。 哦， 嚟啦喂。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沉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每一个阴天我都希望有你在我身边陪住我，不知道现在你做紧咩啦？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沉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我真的很挂起来。 电话响起了， 海玲啊， 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 喂，喂。 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喺阴天嘅日子，我哋好中意坐喺窗边，一齐望住灰色嘅天，有讲唔完嘅话题。喺等到落雨嘅时候，呢个世界就好似只系得我哋两个咁。可唔可以翻嚟我哋两个世界度？冲动，好想打俾你。 电话响起了， 你接电话啦。 你要说话， 我只系想听下你把声嘅。 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 可唔可以唔好对我咁冷淡？ 是你变了，灯光熄灭。停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 究竟系个天落紧？ 天下起雨了。 我心 啊，何生，你本来唔系想播呢个版本噶？ 哇，呢个版本系啊，我觉得加咗分添啊，因为咧，即系除咗你话电话声响起啦，即系其实响电话声咧，而家都少咗噶啦嘛，大家即系用手提电话都好啦。